漫嘅怨灵，黑风口野人沟嘅金角古墓，同日本关东军嘅地下军事要塞，竟然隐藏喺同一个位置。呢个到底系无心嘅巧合，亦或隐藏住惊天嘅秘密呢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正喺度食紧蝙蝠肉，忽然肥仔嘅头顶上边滴咗啲粒刺刺嘅透明液体落嚟。地下要塞里头只有我哋三个，我同英子都坐喺佢对面，我哋两个再犀利啊，都冇可能将口水流到去佢个头壳顶度嘅。三个人都觉得好奇怪，同时抬头向上望，究竟系乜嘢流啲液体落嚟呢？用弹药箱、碎木板点起身嘅火堆，将周围照到通明，但系火光照唔到嘅地方，依然系一片漆黑。就喺我哋头上嘅屋顶，火光同黑暗交接嘅地方，伸出一张极大嘅人面。呢张面比普通嘅人大出一倍以上，白到好似搽咗层面粉咁，一啲表情都冇。呢隻嘢鹰钩鼻，一对血红嘅怪眼，紧紧咁夹实啲烤蝙蝠肉，嘴唇又厚又大，向前突出，擘大黑麻麻嘅大嘴，血红色嘅嗰条脷有一半都浸咗喺嘴外边。口水嗲嗲声咁从上边流咗落嚟。呢块面嘅主人条颈好长，皮肤又黑又硬。由于地下格纳库嘅顶棚好高，佢嘅身体都隐藏喺火光照唔到嘅黑暗之中，只系睇到佢块面同一撅颈。佢似乎对我哋食紧嘅烤蝙蝠肉好感兴趣，想落嚟抢，但系又惊啲火焰，迟迟疑疑咁。不过睇佢个样子，烤肉嘅香味对佢诱惑实在太大，已经忍唔住啦，随时都会从倒挂嘅房顶跳落嚟。呢、这个到底系人定系妖怪呢？我哋三个抬起头咁一睇，都系又惊又奇。我虽然唔知道呢只嘢系咩嚟嘅，但系睇得出佢系想食烤蝙蝠肉啊！我哋一共从石洞里头带出嚟五只大蝙蝠，英子同我啊各食咗半只。肥仔一个人就食咗一隻啦，依家仲剩返三隻。肥仔将嗰隻最大嘅蝙蝠王分成咗三份，将其中一份呢用步枪吉实响刺刀度，正架响火上边烧烤。呢、这个时候边度諗得咁多啊，我见肥仔俾头顶嗰张冇表情嘅面吓都呆晒，急忙一手抢过佢手里头吉住蝙蝠肉嘅刺刀，举起身喺嗰张怪面嘅面前转咗半个圈，用力就劈埋一边，但是由于我用力过大，反而就冇劈远，蝙蝠肉从刺刀度缝咗出嚟，跌响英子身后边唔远嘅地方。仲未等英子拧返转头去睇，就有一隻体型巨大嘅野兽从屋顶上边跃咗落嚟，一口就将烤蝙蝠王担响嘴里边，嚼都冇嚼就吞咗落去啦。借住火光，我哋睇得清清楚楚，原来呢隻唔系人，佢块面好似忽忽咁，非常似人面，颈就极之长，身体嘅大小同形状好似狗熊，但系就冇狗熊咁论准。佢个身材有啲扁，后肢呈弓形，又短又粗，前肢系出奇咁长，行动嘅时候可以歪住墙壁啲罅倒挂喺上边。睇下佢嘅动作，喺平地反而唔够喺长度爬得咁自在。英子系从嚟都未见过呢种动物。我同肥仔就反而喺动物公园度睇过呢隻嘢嘅图片。佢一露出全貌，我就即刻醒起身啦。呢隻系草原大地懒啊。冇错，就系呢隻嘢啦。呢种草原大地懒生活喺草原深处嘅地下洞穴之中。主要呢就分布喺南美、非洲、外蒙大草原。同样系地懒，佢唔同于生活喺丛林之中嘅丛林地懒。 同佢嘅远亲树懒差别就更加大啦。草原大地懒更多咁继承咗佢嘅地懒祖先冰河大地懒嘅特性，体型格外咁大，主要以肉食为生，好似喺阳光下边活动嘅，最中意系食大蝙蝠、大地鼠、蟒蛇呢啲生活喺地下嘅动物。草原大地懒嘅猎食方式系以静制动，好少会主动出击嘅。佢哋静鸡鸡咁隐藏喺黑暗之中，喐都唔喐。有时一潜伏就系几日，唔饮唔食，等有动物喺身边经过，先突然擘开个大嘴，一口咬住就吞落肚。啱啱建国嘅时候，非洲兄弟国家曾经送俾北京动物园一只，但系佢就唔适应北京嘅环境，冇几耐就死咗啦。我同肥仔以及一啲同学去北京串联嘅时候，同我哋胜利会师嘅北京红卫兵带我哋到处乱咁逛，喺动物园见过装草原大地懒嘅笼，呢个笼啊大到不得了，笼里头个草原大地懒就已经死咗噶啦，即系剩翻个笼喺度。我哋睇见呢个笼咁大，就好奇望多咗两眼。笼上边有呢只嘢嘅介绍同埋图片。事隔多年，呢件事我哋印象仲好深刻，但系万万冇谂到，响关东军嘅地下要塞居然会撞到一只，而且仲咁大添。我估计佢系追住啲猪面大蝙蝠嚟到呢度嘅。呢个要塞里头嘅大蝙蝠多到不得了。我哋正话见到嗰个石洞中嘅巢穴里头就有成千隻啦。要塞重心几十公里，讲唔定喺边个地方仲会匿埋几斗添。草原大地懒皮粗肉厚，喺皮肤下边有好多小骨片，就好似着咗盔甲咁。成年以后佢呢身盔甲就实正到不得了。凶恶嘅猪面大蝙蝠个爪锐利非常，虽然佢可以轻而易举咁撕烂牛羊个肚，但系一啲都伤唔到草原大地懒，就算喺佢身上搲几下，对呢啲草原大地懒嚟讲，简直就当佢凹痕。呢度又冇佢嘅天敌，又有无数嘅猪面大蝙蝠俾佢食，真系悠哉悠哉嘅。不过唔知道草原大地懒系点入嚟要塞嘅，有可能咧系地震或者系山体塌方，导致咗地下要塞出现咗一啲大嘅裂缝。佢就系从嗰度爬入嚟要塞里头揾食嘅。如果我哋可以揾到呢个入口，我哋都可以出翻去。从房顶上跳落嚟嘅草原大地懒食咗烤蝙蝠肉，伸出条长长嘅脷喺嘴边舐咗几圈，显然呢块肉啊边够佢食啊，一啲都满足唔到佢个胃口，而且勾起咗佢旺盛嘅食欲，死死咁夹实我哋三个。唔知道打咩主意。喺双方对峙嘅呢一瞬间，我脑里头转咗几个圈。地下要塞嘅地形同埋对付野生猛兽呢啲事对我嚟讲都唔系好在行嘅。系咪要先下手为强呢？冲锋枪就喺手里边啦。但系白色冲锋枪嘅杀伤力好有限，草原大地懒嘅骨皮足以抵挡。唔好打射唔到，反被蛇咬，将佢激嬲咗咁就仲难得身啦。日军嘅右板式步枪穿透力好强，应该就可以用嚟对付草原大地懒嘅。但系我哋只系攞咗几把刺刀，先前装好子弹嘅两支步枪都放响二三十米开外嘅地方，一定要有人引开佢嘅注意，先可以过到去攞步枪。咁一嚟一往需要一阵嘅时间，但系草原大地懒离我哋嘅位置实在太近啦。连谂咗几个方案都冇咩把握。呢个时候肥仔企喺原地细声咁对我讲。老虎啊，我记得呢隻嘢淨係食溫血同冷血动物，唔食人㗎吧。我睇呢就应该冇事嘅。讲完用脚轻轻咁将死蝙蝠踢咗过去俾草原大地懒。意思就係、是、都俾晒你啦，走过一边食啊，咪同我哋过唔去啊。点知呢隻嘢睇都唔睇一眼死蝙蝠，反而系咁对住我哋流口水。肥仔拧过嚟对我讲：唉，点解佢唔食蝙蝠嘅？系咁睇住我哋。你睇下佢个衰样，好似不怀好意咁噃。我唔敢分心同肥仔讲嘢， 紧紧咁注视住草原大地懒嘅一举一动。只要佢有攻击嘅企图，咁我可以抢喺佢前边，执起地下嘅冲锋枪，俾佢一梭子弹弹下。英子讲： 我哋都食咗唔少烤蝙蝠肉，佢可能系将我哋当成蝙。 佢个话音都未落，呢只草原大地懒已经忍受唔住烤蝙蝠肉嘅香味，一步一步咁向我哋逼过嚟。凡系野生动物啊，都系以生肉为食嘅，因为佢哋天生就未食过熟肉。但系佢一旦试过熟肉嘅话，熟肉嘅滋味对佢嚟讲就真系无法抗拒啊！我发现佢行动迟缓，觉得咧都唔一定系要同佢搏过啊，仲系走为上计啦。我同佢哋两个打咗个招呼，三个人转身就走啦。啱啱跑出去两步，就喺呢阵时，脚下俾一件硬刮刮嘅嘢棘亲，呢下跌亲啊，差啲将我个膝头哥都跌碎咗。肥仔英子都同时跌喺地下，我暗自出奇啦，咩嘢棘亲我哋呢？跌响地下嘅同时，向地上边瞄咗一眼，地面上好平整，边度会有咩嘢棘亲人呢？心念一动，唉，净系挂住逃跑，将嗰对同男同女嘅尸体唔记得咗啦，方唔系鬼问脚咩？草原大地懒，大概系从你未见过人类呢种用两脚行走嘅动物。佢闻到我哋三个身上烤蝙蝠肉嘅香味，已经将我哋当咗蝙蝠噶啦。只系咧，佢暂时系仲未接受到生成咁嘅蝙蝠，而且又怕火光，唔敢轻易向前，正响度盘算点将我哋几个当成佢嘅美食。见到我哋三个跌喺地下，佢咻一声就咻咗过嚟啦。佢嘅后肢又粗又壮，一跃就跳到咗肥仔嘅身前边。可能佢觉得呢只够晒多肉，就准备先攞肥仔嚟开刀。肥仔见到只好搏命挣扎啦，双手喺地下乱咁搲，想搵翻件武器。啱好地下有把烤蝙蝠用嘅刺刀，肥仔顺手就立起身啦，一刀就刺响草原大地懒嘅手臂之上，一只刉到入饼。呢把刀喺火度烧咗好耐，就好似支烧红嘅铁条。刺中草原大地懒之后，闻到一阵烧窿嘅恶臭。呢隻草原大地懒响地下洞穴中横行无忌，几时蚀个底啊？又嬲又痛，唔敢再咬肥仔啦，慢慢咁向后退咗几步，睇准机会想再嚟。热辣辣嘅刺刀捅咗入呢隻嘢嘅手臂之后，温度立即降咗落嚟。草原大地懒嘅鲜血使刀身上面嘶嘶声咁飙住白气，肥仔啱啱一击得手，全凭就系刺刀嘅温度，唔系根本就唔使支刉得入嘅。我利用肥仔击退草原大地懒嘅间隙，同英子一人一个，将嗰只装住同男同女嘅军大衣孭喺身上。求神拜佛啊！你两只鬼仔唔好再嚟捣乱啦！孭上呢两个僆仔嘅尸体，我乱低身，将冲锋枪攞喺手度。明知呢种白色冲锋枪嘅杀伤力啊，远远唔足以击毙草原大地懒嘅，但系关键嘅时候都要靠佢嚟挡一下嘅。仲未等我拉开枪山，喺我身后边嘅墙壁上突然伸出一只爪，直向我头拍过嚟。呢只爪嚟得太快啊，劲头迅猛，我嚟唔切低头，只好用手中嘅冲锋枪挡啦。俾呢只爪一扫，揸唔实啦，冲锋枪甩手就飞咗出去，远远咁落喺火光照唔到黑暗之中。咩事啊？原嚟喺不知不觉之中啊，墙壁上边又爬落嚟四隻草原大地懒啊，两大两细，最细嗰隻都同成人差唔多大。好显然啦，佢哋同先前嗰隻一样，都系受到咗烤蝙蝠肉嘅香味所吸引，嚟到呢度搵食啊。五隻草原大地懒将我哋三个团团围住，只要有一隻带头扑过嚟，其余嘅肯定就会一涌而上，将我哋撕成碎片。我哋唯一可以倚靠嘅就系剩低个嗰堆火。三个人背脊贴背脊，肥仔攞住刺刀， 英子攞住冲锋枪，就得我赤手空拳。木片透着嘅火堆，眼睇就越嚟越暗啦。唔使几耐就会熄。到咗嗰阵时啊，我哋啊等住成为草原大地冷嘅大餐啦。谂到呢度不禁暗暗叫苦啦。一隻都已经唔好对付啦，而家仲衰。盘踞喺要塞里头嘅草原大地冷，成个家族都出动晒。我哋身陷绝境，点先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呢？再拖落去都唔系办法。我从火堆度攞起一条燃烧嘅木条，向拦住我哋去路嘅草原大地冷中身形最小嘅嗰隻挥过去。佢果然受惊，俾火吓到缩埋一边，包围圈立即出现一个缺口啦。木条嘅火焰本嚟就唔大，一冇起身，差啲就熄咗。我哋唔敢停啊，一齐冲咗出去。几隻流住口水嘅草原大地冷稍一犹豫，就一齐扑咗上嚟。英子手中嘅冲锋枪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射出一连串嘅子弹。大头嗰隻草原大地冷俾子弹击中，身体上边飞溅起血花。但系佢浑身都系厚皮老茧，子弹虽然打中佢身体，却射唔入身体里面嘅骨骼，反而激嬲咗佢，步步紧逼，系都要将我哋三个食落肚先肯罢休。我哋三个只有英子一个人有冲锋枪，每到佢要换弹夹嘅时候，我同肥仔就要挥舞火把挡住草原大地栏，唔俾机会佢接近。且战且退，由于突围嘅方向比较盲目，距离放置武器嘅地方就越嚟越远，反而退到咗格纳库嘅大铁门旁边。铁门外边就系红烤。我哋本嚟想食饱唞足之后，仔细谂下点从铁门外嘅通道出翻去，但系草原大地冷嘅突然袭击，俾我哋嚟咗个措手不及，仓促之下就退到咗呢度啦。木条嘅火焰越嚟越弱，最后只系剩低烧到黑麻麻嘅木条，同埋几粒火星，子弹又唔多啦。草原大地冷体型巨大，几只逼埋一齐，就好似一道难以逾越嘅城墙，俾佢哋嘅爪一拍啊，轻则骨折，重则就冇命。草原大地冷嘅包围圈逐渐缩小，我哋被压制喺铁门前边，毫无进退回旋嘅余地。事到如今啊，只好豁出去啦。我同肥仔将手中带住火星嘅木条对草原大地冷就劈咗过去，英子用白色冲锋枪扫射，用最后嘅战斗力将呢几只草原大地冷逼退咗几步。肥仔转身将身后边原本关到死一死嘅铁门推开，我吟出黑雷提子向外就抌咗出去。冇諗到嗰只红烤唔喺门后边，我哋根本冇考虑嘅余地，陆续咁退入咗铁门后边嘅通道。肥仔啱想将大铁门关返，一股巨大嘅力量猛撞响铁门上边。草原大地冷嘅蛮力实在非同小可啊！我哋三个搏命想将铁门掩实，但系就点讲都做唔到啦。突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，我避开咗。原嚟嗰只红烤一直就匿响周围。红烤嘅智商唔高，只系一味见到生嘅嘢就扑咬。红烤话嚟就嚟，而且无声无息咁，如同疾风闪电一样。如果唔系我身经百战啊，早就俾佢扑跌啦。我碌响地，正想起翻身避开，铁门就已经被撞开，一只最大嘅草原大地懒当先就飙咗出嚟。草原大地懒利用佢粗壮后肢，就好似只大青蛙咁，从门中跃出，啱好啊将红烤撞到。红烤跌响地下，身体唔可以转弯，随即就弹咗起身，十只钢刀一样嘅手指插入咗草原大地懒嘅心口。草原大地懒怪叫一声，擘大口就咬。另外几只大大细细嘅草原大地懒先后从格纳库度涌咗出嚟。佢哋见到同伴受伤，纷纷去撕咬红烤。一只最细嘅草原大地懒被红烤尖生咁扯咗个头落嚟。红烤身上亦都被两只草原大地懒咬住。双方力量不相上下，一时之间竟然纠缠向一起。顷刻间墙壁、地面、铁门道都浸满晒草原大地懒大片大片嘅鲜血，碎肉横飞， 同时熊敲个手臂被咬甩咗一隻。我哋眼见面前惊心动魄嘅呢一幕，都暗暗心惊。如果熊敲同草原大地懒前后夹击啊，我哋三个就肯定死无葬身之地啦。我哋唔打唔撞咁，竟然无意中引起咗两虎相争，真系侥幸啊！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我哋孭住同男同女嘅尸身，向住古墓后室墓场嘅嗰个烂窿就逃过去啦。只恨爹娘小生两只脚啊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匆匆如流亡之鱼，点样狼狈法就唔好提啦。墓场倒塌嘅大窿，仍然同我哋先前逃出嚟嘅时候一样。先前从呢度逃出去，依家又翻翻嚟呢度，整整兜咗个大圈，咩值钱嘅嘢都冇揾到，无啦啦揾咁多麻烦，仲多咗两具灌满水银嘅铜尸，真系使人哭笑不得啊！不过地下要塞虽然冇咩值钱嘅嘢，但系就有唔少嘅服装器械，可能会喺边个角落头，仲可以揾翻几台简易嘅发电机，可以咧将呢件事讲俾村里头嘅人知。我哋亦唔算话系白费功夫嘅，只要爬翻出盗洞外边嘅树井就可以啦。呢阵时所有人精神同体力都已经达到咗极限，但系人急搏命，狗急跳墙，面临绝境嘅时候，往往可以激发人类嘅潜能。英子用冲锋枪扫射封住盗洞嘅棺材板，整整两梭子弹打到木屑横飞。棺材盖本嚟就陷响墙度嘅，子弹将中间打烂，肥仔跑起身，用膊头一下就将棺材板撞成两段，盗洞又露返出嚟啦。我先将英子推咗上树井，之后同肥仔将身上孭嘅同男同女嘅尸首托咗上去，英子喺上边接住，又伸手将我拉咗上去。最后就剩低肥仔啦，因为我哋两个要喺树井度一齐拉佢，佢先爬到上嚟。肥仔正想向上爬，两隻浑身都系血嘅草原大地懒已经冲咗入墓室，佢哋变得疯狂无比，咆哮如雷。可能佢哋嘅家庭其他成员都被熊敲杀晒啦。呢隻熊敲纵然厉害，多数都顶唔住草原大地懒嘅围攻，被咬成咗碎片。剩低嘅呢两隻全身都系伤嘅草原大地懒，眼都红埋，穷追不舍，一路跟住我哋入咗墓室。肥仔拧转头一睇，急忙就向树井上面爬啦，但系越急就越爬唔上。草原大地懒已经冲到咗盗洞前啦，好彩盗洞对佢嚟讲咧实在太窄啦，捐唔出去。佢哋用爪不停咁刨土，想扩大盗洞，好从里面爬出嚟。我见形势紧急，拎起英姿嘅冲锋枪就劈咗俾肥仔。肥仔会意啦，先开几枪，逼退咗响盗洞口嘅草原大地懒，立即对准墓室顶上边嘅天宝龙火琉璃顶。一轮乱射，顶上嘅琉璃瓦破裂，一代代嘅西域火龙又泼咗落嚟，整间墓室包括两隻草原大地懒马上被火龙油引燃嘅烈火吞没。与此同时，我同英子用尽最后一份力气将肥仔从树井度掹咗出嚟。尽管係咁，肥仔条裤仲係被从盗洞喷出嚟嘅火焰烧咗大片，佢不停咁拍打啰柚上嘅火焰，痛到汤猪咁叫。英子即刻攞水壶泼熄佢屁股上边啲火，但係条裤就已经烧到露出咗屎忽啦。啲猎狗忠实咁踎喺洞嘅旁边，睇住从洞里头爬上嚟嘅三位主人。呢个时候係中午，阳光耀眼生花，我捽咗捽眼，同嗰个阴暗嘅地下要塞相比，真係恍如隔世。肥仔一手揞住屁股，一手攞起从墓里头摸出嚟嘅两块玉璧，举起身对住阳光嚟照，忍唔住又诗兴大发啦噃，朗诵起几句世界大战长诗中嘅名句： 战火已经熄灭，硝烟已经散退，太阳啊，从来没有这样和暖，天空啊，从来没有这样的蓝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啊，从来没有而家这样的甜。 我同英子都忍唔住哈哈大笑啊！你有冇见过揞住屎忽吟诗嘅诗人呢？ 不过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将我们的笑容好快就僵住了。又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们就下次再讲了。